在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建立85周年之际，人民代表团访问了朝鲜人民军部队。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送的礼物被转交给人民军官兵。人民代表团成员同部队军人一起参加各种政治文化活动，庆祝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建立85周年。